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最近多项的民调都领先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但是民调数字就没有直接转换成为选票，因为调查显示他在不少摇摆州的提前投票阶段只有些微领先优势，那个战情似乎就不是好像外界预料一面倒。廖思仁今天继续深入分析一下不同的族群或者不同一些年龄层阶层等等，都显示两个对手的不同占领优势。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6 to Colombian President Juan Manuel Santos. Colombianos, este premio es de ustedes. Es por las víctimas.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廖思阳，评天下。 美国大选就嚟举行啦，最近有啲美国机构就为大选民调做咗一啲分析，睇下唔同嘅族群喺大选入边究竟会点样投票，结果都相当有趣嘅。其中一个分析就系关于特朗普嘅支持者，传媒或者普罗大众一向都认为特朗普嘅支持者都系一啲劳工阶层嘅白人，佢哋一般都系低收入，所以就害怕俾移民抢饭碗，进而就支持反非法移民嘅特朗普啦。但系分析显示这个印象同事实都系有一段距离嘅。特朗普嘅支持者嘅家庭收入中位数系达到72,000美元，咁系比美国全国嘅白人群体收入中位数62,000美元都仲系要高咗一截。在初选入面，特朗普的支持者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比民主党的希拉里和桑德斯的支持者还要高，所以说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穷的劳工阶层，这个说法似乎就是不准确了。另外还有统计分析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是比美国全国国民和美国的白人团体更加难以失业，而且劳工阶层密集的地区反而是更加不支持特朗普的。既然不是经济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因素去驱使人支持特朗普呢？研究就发现越不喜欢穆斯林群体的美国地区就是最多人想投特朗普的，这个应该都是其中一个挺关键的因素了。民调还发现如果只是计白人的投票，希拉里将会只是在14个州胜出，得到169张选举人票，而特朗普就可以得到369张选举人票，都可以说是大胜了。但是如果只是计有色人种咧，希拉里就将会在所有州胜出，特朗普就一票都冇啦。咁如果净系计男人咧，特朗普都会赢噶，将会得到350张选举人票。如果净系计女人咧，就希拉里赢。咁好啦，白人比较支持特朗普，女人比较支持希拉里，咁白人嘅女人又点咧？原来都系特朗普赢噶，将会系327票对211票。咁究竟有冇一个组合会系特朗普喺所有州都赢晒嘅呢？民调分析发现就系冇嘅。就算只系计冇大学学位嘅白人男人，特朗普喺华盛顿州同埋麻省都一样系会输。似乎呢两个州实在系希拉里坚定嘅支持者啦。